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今日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喂，大家好啊！ Hello, 欢 迎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哇，眨眼咧，今日已经去到1月13号啦，我哋播出嘅第24集咯，亦都系2018年翻嚟嘅第2集。 嗯、 啊，咁啊，上集咧就讲咗几特别嘅地方，我哋就讲斐济呢个全球最快乐嘅国度啦。咁我哋嘅节目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我哋每次介绍嘅地方都唔系非一般嘅，唔系大家经常旅行嘅地方、嗯。所以今集我讲嘅题目同我哋今次介绍嘅嘢都唔系可能好多旅行人士会去，但我好非常 suggest 大家留意今日嘅节目，因为我哋今日咧带咗好特别嘅嘉宾啊，就系我一个好朋友嘅大雄啊。 Hello， 大雄咧就嚟到啦，咁啊大家就谂，咦，今日 Joyce 又搞咩新意思，有咩深度旅游啦、嗯？不如首先嗱，介绍大雄本身嘅职业做咩先？ 係，大家好，多謝城寨同埋阿德寶邀請我嚟呢度開麥啦。咁其實我叫大雄啦，其實我本身就個職業係好特別嘅，我係叫做茶師。咩叫做茶師呢？咁大家可能會聽過酒師啦，或者係侍酒師啦。咁其實我就喺茶嗰個界別咧，就係、是、一個類似 bartender 咁嘅角色嚟嘅。咁點解我唔叫自己做茶藝師呢？因為我就比較即係我比較年輕啦，咁同埋我好想將茶呢個文化推廣俾更加多嘅年輕人，咁所以用咗呢個酒同埋咖啡依一種咁嘅經營方式嚟到去介紹我自己嘅身份嘅，咁、我而家就喺天后一間茶館，就叫綠錦生活館嗰度做呢個茶師嘅角色啦。咁、就都幾覺得自己幾幸福嘅，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做嘅嘢。 哦，啱啊！頭先大雄都講，能夠自己嘅喜好成為自己嘅一個職業啦，令每日對住自己中意嘅茶係一件多麼開心嘅事咧。頭先你講到啦，茶師就類似如果做飲開紅酒嘅，會有一個嘅紅酒師啦。我本身是一個 coffee lover 嚟嘅，咁我知道有咖啡師。咁成日都蒲咖啡店，原來茶咧都有特別咯，原來有茶市。咁頭先有大人都講啦，佢都有間鋪頭喺天后，咁、大家都有機會，如果介紹咧，大家都可以有機會去幫襯下啦，因為都係一間好特別嘅一間嘅非一般嘅茶館嚟嘅。嗱、咁我今日咧個題目咧就好特別嘅，大家如果見到我今日嘅放喺 Facebook 嘅 poster 咧，個題目叫做尋幽探霧。採茶去一個文雅到不得了的文青名咁啊！多謝大雄咧提議呢個名俾我，因為平時嘅節目名可能提就係嗰個地方啦。但今次點解唔提地方？因為咧，既然講茶葉咧，我哋唔會就講單一個國家一個地方嘛。咁平時大家可能去酒樓飲茶。多接觸茶啦，或者有時啲朋友去完國內旅行時候咧，就俾罐茶葉俾你啦。 係啦，手信。 係啦，手信或者成日我哋喺TV 或者網上面見到啲著住旗袍嘅美女喺度試茶啦，咁可能有啲人就 鳳仙裝。 係啦，咁跟住鳳仙裝開始彈住琵琶。 蘭花手咁樣。 蘭花手呢啲一般可能大家對於茶葉嘅認識啦。咁但係今集我哋咧，其實除咗講茶葉之外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德寶一個好中意旅行嘅人嘅。咁我差唔多平均每1至2个月都會去台灣，同我俾自己嘅一個挑戰，每次去台灣都要揀一種嘅活動，或者揀一種體驗，去令我旅行更加充實、更加有深度嘅。咁我就曾經上年去過宜蘭嘅，就去一個叫做東山鄉。咁啊，依家我哋可以比較詳細啲講講嘅地方，因為大家平時可能飲開茶葉咧，都會飲國內茶葉比較多啦，或者台灣都會有。咁但係其實啲茶葉佢喺邊度嚟嘅咧？嗰個地方有咩風土人情、咩習俗咧？其實都好值得用旅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嗱，其實我哋啱啱我哋見到台咧就有少少嘅茶具，咁既然茶市一旦嚟到時候，用少少時間介紹下呢啲同我哋平時喺屋企裏邊飲嘅茶或者酒樓用嘅茶壺有咩唔同咧？其實 咁其實最主要個分別咧就係、大家可以睇到其實依兩隻壺都唔算話係十分之大嘅、我哋只要比較一下我哋平時個飲水杯嘅 size， 係咪覺得一隻壺好細咧？即刻，因為我哋平時喺茶樓咧，我哋飲茶都係用一啲好大嘅壺嚟到，不斷咁樣加水加水， 冇水 嘅話就開蓋加水。其實我哋就唔主張呢個飲茶嘅方法嘅，因為茶葉裏邊其實有非常之多嘅內含物，裏邊有好多嘅一啲生物元素啦，或者係營養素咁樣。咁茶葉其實你適當嘅浸泡時間 佢係會出到一啲好芳香同埋甜，甚至乎一啲好特別果香啊、蜜香啊，或者係花香等等俾到你嘅。但係如果你浸得太過長時間，不斷咁加水，不斷咁樣好熱嘅滾水去濾熟佢咧，其實佢裏邊有一啲物質或者係一啲對甚至乎對身體有害嘅元素都會衝咗出嚟嘅。咁所以就我哋一般我哋叫做品茶啦，唔係純粹飲茶。品茶我哋都會用一啲小壺同埋依啲咁細細嘅我哋叫做品茗杯嚟到去飲嘅。 依只係乜嘢類嘅 material 做嘅茶壺啊？ 其實呢兩隻壺咧都係屬於陶瓷， 陶瓷 佢係屬於陶啦，陶泥嚟嘅。咁但係呢隻大少少同埋質病嘅咧，就係嚟自台灣嘅一隻柴燒嘅壺。 哦，台灣嘅地方嚟嘅。 呢隻就係嚟自中國嘅宜興嘅一個紫砂壺，大家都聽過紫砂壺啦。 紫砂茶壺。 係啦，咁佢哋其實最主要嘅分別就係佢紫砂壺嗰個氣孔同埋佢嗰個吸水性係非常之高嘅。柴燒咧，佢就主要係一個保温嘅作用，同埋佢表面上邊大家可以睇到佢嗰個紋理咧，同埋個光澤各樣嘢都係好非常之靚嘅，同埋係一個好精緻、好精緻嘅工藝，完全冇一種老土嘅感覺，係 一種好藝術品。即係頭先正正頭先，我都叫阿譚友會唔會有啲好嘅一啲嘅茶嘅工具拎嚟？可能大家諗會唔會都好似好老土啊？好似係茶樓見嗰個白色嘅肥。嘟嘟嘅茶壺或者我屋企都會用啲咧，似 press 嘅一啲嘅茶壺。但係就佢加上咗藝術美感，同埋先你講咧，一個地方係國內做嘅，依個一個台灣。咁其實唔同嘅地方做出嚟嘅一啲嘅瓷藝或者佢哋本身嘅形狀咧，都有少少分別，但係可以講係好有美感嘅。好嗱，頭先我都嚟之前咧，我都同阿大雄咪後都講啦，因為我哋節目既然叫做深度旅遊嘅非一般啦，其實我都已經即係不知不覺都做咗廿幾集啦。其實我又想知道大雄啊，因為嗱，你喺個茶室，你唔係淨係黏埋喺個茶室裏邊去做試茶，你都好多時候有機會去到即係名山大川啦，去到台灣或者日本或者到國內地方啦，去做一啲嘅揾啲茶葉啊，或者見一啲嘅茶葉高人時候。你都當中裏邊都有啲嘅旅遊嘅成分啦，嚇！你覺得點體驗你所謂嘅一個深度旅遊呢？ 其實我自己對於深度旅遊呢個睇法好簡單嘅啫，就係、是首先咩叫做深，咩叫做淺咧？淺就係輕輕大過，好似蜻蜓點水咁。可能以前細個成日跟旅行團啦、鴨仔團啦，所謂咁通常都係去嗰幾個 checkpoint 嘅。咁其實嗰幾個 checkpoint 咧，你睇書啊，打開一本書，哇！啲 postcard 靚到咧，其實已經睇曬噶咯。咁去到你又係不斷咁影相啊、打卡，咁其實冇乜意思咯。我覺得我心目中嘅深度旅遊就係你要真係落到去嗰個地方，同佢哋嗰邊嘅人一齊生活，然之後你可以深入咁樣了解嗰個地方咯，就唔係話影張相跟住擺上 Facebook 去下一個 point 咁樣。同埋我自己近幾年因為我嘅工作同埋興趣關係啦，我幾乎去每個地方，無論係日本啊、國內啊、台灣，同埋甚至乎係再去其他歐洲地方咧，我都會盡量跟茶有翻少少關聯嘅，咁我對於我嚟講，深度遊就係希望可以好真實咁樣去認識嗰個地方嘅茶文化，咁當中包括咗佢哋飲茶嘅習俗啦，佢哋嘅茶館啊，或者係茶樓嘅一啲到底係咩樣嘅咧，又或者係再深入啲、再深度啲，去到茶山嗰度。直接體驗佢哋嗰個製茶同埋採茶，咁就係我心目中最深度嘅一個旅遊。 啊！依、這個真係正正都同我個深度旅遊都幾相似，因為成日我都有依個好強嘅依個嘅即係觀念，或者我覺得每次去旅行時候，當然吃喝玩樂去玩輕鬆都是 OK 嘅，冇問題嘅。但係我咧，我都比較特別啲，我都贊同大雄講嘅。我希望同當地人有多啲嘅交流啦，同嘅體驗啦。譬如我就中意運動嘅，咁我用踩車環台，唔係用踩車咁簡單，去每到嘅地方，我停落嚟要同當地人傾偈啦，分享翻佢哋嘅生活啦。運動可以帶咗好多樣嘢，咁正正其實茶葉咧，你會見我平時好似好活躍，其實我都幾文靜下嘅。咁不如我睇睇啲相啦。嗱，咁其實我上年咧四月咧，我又 興起啦，我又想去台灣。咁、我同我自己講，我好多時都會去台灣。咁啊，今次就揀一個特別嘅地方叫宜蘭。呢、個地方絕對香港人唔會陌生啊！啊，因為大家見到呢張我嘅相啦，呢個似一個村姑碌。點解個村姑碌咧？講下故事啦。咁我記得我四月時候咧，就啱啱有一個長假期啦。咁我又覺得，既然台灣好似好多地方我都未有真正嘅體驗，咁啊宜蘭呢地方看似好簡單，大家諗起宜蘭就係可能佢哋嘅夜市啊，宜蘭嘅三星葱餅啊。或者去泡温泉啊， 好慢嘅生活， 係好慢生活。咁但係其實正正咧，宜蘭呢個地方係一個原來係有茶葉盛產嘅地方嚟嘅， 成個台灣都有茶葉。係 啊，但係原來好多人都唔知啦。同埋既然話我就我係嗰種，既然咁特別，我梗係要體驗啦。即係我永遠就係我用行動去體驗嘅。於是我就參加咗一個當地一個茶園係嘅活動，其實而家好多嘅台灣嘅茶園咧，唔係淨係種茶咁簡單啊。其實佢好歡迎一啲嘅城市人，或者無論係台灣啦，本身嚟自各省嘅地方啦，譬如我係 overseas 一個旅客咧，佢可以報名網上用 Google Form 嘅，可以參加佢哋一啲嘅茶園嘅體驗。因為我諗我哋住都市人咧，基本上香港坦白講，邊有可能會見到茶莊？大家可能最記得就可能曾經。TVB 播嗰啲咩茶事故鄉龍啊，見過嗰個樣子，咁我覺得喺台灣會唔會有啲唔同咧？咁我就去睇下。嗱，而家個鏡頭見到呢個就係叫做台灣宜蘭一個嘅東山鄉。可能平時好多人咧去台灣宜蘭時候咧，又經台北就坐火車宜蘭或者揸車去，因為其實由台北去宜蘭。揸車好方便，坐火車又方便，係一個鐘頭，就等於我哋平時喺香港或者我哋去離島一樣，或者我哋過去大澳都係差唔多時間。非常方便， 近過我哋天水圍出中環。 係啊，你諗下，其實所以其實宜蘭係一個我覺得，如果香港人時間唔多，又想去一種慢活嘅生活咧，宜蘭係不二之選嚟㗎。嗱，其實你鏡頭見到咧，其實我都係用手機影嘅，你會見到一種好似。一種天地有一種嘅靈氣嗰種咧， 尋幽探寶 啊！尋幽探寶，你見到個山裏邊咧，山嶺裏邊有啲霧啊。其實嗰時係四月嘅時間嚟嘅， 四月 嚇咁啊，算係 正正係採茶嘅時間。係 啦，採茶一個好好嘅時間，你會見到咧有啲嘅啲全部都唔係茄哩啡嚟嘅，嗰啲都係嗰啲都唔係工人嚟嘅。其實嗰團裏邊都好得意嘅，佢安排咗旅行團。我去到先見到當時嘅我哋嘅團友，原來就七成都係香港人，亦都係記者嚟嘅。 咁犀利！ 係啊，大家都唔知道，不約而同，大家趁一個復活節嘅假期，大家 join 咗依個嘅體驗營。咁另外亦都有台北嘅一啲嘅台灣人啦，亦都有台南啦，亦都有個澎湖嘅人。我覺得喺個 mix 裏邊咧係好得意嘅，大家嚟自唔同嘅地方，但大家嘅目的就係體驗採茶。其實嗱，你見到啦，呢個就係我嘅採茶嘅，你哋點叫咧？呢個竹。 我哋其實佢哋好多講法噶，佢哋每個文化都有唔同講法。咁我哋最簡單就係一個採茶嘅攬啦，或者係機啦。咁因為佢哋其實有啲係用嚟做筲箕咁嘅用途嘅，咁嚟然之後再過濾嘅。咁但係佢先攞依個攬做一個容器裝住佢先，然之後先慢慢攞翻去加工。 首先你見到我個村姑 look， 你見到我戴住一個嘅一頂似竹嘅帽咁樣啦。咁其實佢哋一啲嘅可能採茶工有啲嘅係咪啲嘅 gear 啲裝備嚟㗎？係咪有頂竹帽？ 其實嗰個主要係攞嚟幫佢哋遮陽光，因為其實喺依個烈日當空之下去採茶，其實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嘅。咁同埋佢哋標準嘅裝備，除咗依頂好大嘅遮太陽嘅帽之外，佢哋見到佢哋隻手咧，其實通常都會有一個好長好長嘅一個手套，係由三袖手臂一路包到去 手 指嗰個位置。因為我自己喺茶園咧，尤其是比較熱天嘅時候，可能過咗四月之後咧。整個茶園是很多蚊啊，很多小昆蟲的。 絕對是，我記得四月去啦，咁我已經係其實我原先係著件 T 恤嘅，因為實好熱嘅。 唔得㗎。 咁但係咧，發覺咧一去到咧，發覺如果你唔著長袖衣服咧，或者著條長褲保護咧，你去到咧係全部都係蚊，同埋有蜜蜂嘅。咁所以嗰個茶園嘅主人咧叫做福哥，同我講：小獵啊，你一定要著翻長袖衣服，因為除咗你話驚太陽曬之外咧，最緊要就保護，因為我哋啲都市人去到咧，其實係非常之野蜜啊！你會見到其實我哋採完茶之後咧，我哋會將啲咧，佢哋叫做台灣人叫做採青啊。呢個嘅過程中，因為我哋落到去茶園裏邊咧，我哋除咗一個竹帽之外啦，另外有一個竹籮就綁喺腰嘅。咁你一路採完茶之後，就將嗰啲嘅茶葉咧，佢哋叫做籌葉啊， 籌葉 嚇籌嘅葉。咁咧就將佢教我哋咧點樣去黏之後咧，跟住一搣咧，用個手指咧就將佢咧。 就可以擺落個竹籮度嘅，咁跟住就將我哋啲茶葉咧，因為其實我哋有十幾個唔同參加體驗嘅遊客啦，我哋做個比賽嘅，大家就分開幾組，睇下邊個能夠採茶嘅重量係最多嘅，用一個鐘頭時間。咁你話一個鐘頭辛唔辛苦咧？原來喺咁熱嘅情況之下咧，彎要彎低嘅腰咧去採呢個草葉咧，原來都辛苦。咁之後大家就倒喺一個類似一個大嘅一個用竹編成一個類似係一個竹竹籮啊，定係叫做唔知什麼東西啦？呢個 都係一個比較平嘅一個竹板，或者係一個真係一個筲箕咁樣啦。 係啊，咁你見到咧 就攞嚟曬嘅， 曬啦，係啦。咁啊，將我哋嗰啲葉咧全部大家倒曬出嚟之後咧，發覺哇，原來我哋十幾人，雖然我哋都即係笨手笨腳啦，但係咧都 好收成都 收成，但因為知道要比賽啊嘛，大家就快啲，因為贏咗之後咧會有莊園嘅老闆送佢哋嘅特製嘅茶葉啊嘛，你知香港人都。唔需要得噶嘛，快啲！咁我哋見到嗱，依個就係嗰、那個我好中意依個感覺咧。其實咧，我唔係話去賣廣告，而係啱啱喺個茶園裏邊，佢話一張台，跟住當然依兩個就係佢哋茶園嘅出品啦，擺喺度喺擺個背景裏邊咧，其實真係好似一個廣告咁樣。係，因為你見到咧、那個感覺咧，後邊就係佢哋自己嘅茶莊一邊，同埋佢哋嘅茶莊咧係一個梯田嚟嘅，一層一層一層嘅，可能同國內有少少唔同。咁但係依個東山鄉咧，佢嘅其實佢個高度又唔算好高，咁稍可能啊，但可以講下， 大概500米左右。係 啦，咁佢又唔算好高山茶，咁但係你見到我去到嘅時候咧，第一眼面就成片綠油油嘅梯田的， 任何一個位影相都好似 postcard。係 啊，我會覺得好靚。雖然嗰日唔係話天氣好好啊，雖然嗰日有少，其實去到山上邊咧，你會發覺係涼少少嘅。係，雖然佢唔算好高，但你見到個天氣同我哋喺依個嘅宜蘭嘅 city 嘅市中心咧，一上去之後，我哋揸車上去，咁發覺原來個温度都有少少落差，因為去到少少個山上邊，天氣都有少少。涼爽，但係舒服嘅。雖然個天氣咧就唔係咁好，唔係咁藍，但係你喺感受喺一個綠油油一個嘅茶莊裏邊扮一個村姑碌，呢隻採茶咧，我覺得一種好神奇嘅感覺。其實用一個鐘頭鬆少少，由香港一個咁繁囂嘅都市嚟到一個好似一個冇任何牽掛嘅地方嘅時候咧，我覺得旅行就係咁啦，即係眨下眼就可以去到一個完全同你而家現狀完全唔同嘅地方。呢個就係我哋參加活動時候，其中呢個唔係茶莊嘅茶園嘅主。而係我哋活動一個嘅攪手，去教我哋嗱，你估下依個類似一個嘅好似個鑊嘅嘢係做咩咧？ 咁佢依個係攞嚟炒青啦。 係啦，就係將我哋所謂嘅 青，將嗰啲佢話採青啊嘛，其實採落嚟嗰啲青葉係需要好多加工嘅工序。第一個工序就會係炒青啦。 同埋咧，你會見到咧嗰個鑊下邊咧用嗰啲係一啲嘅 柴火， 同埋佢用柴火去炒嘅葉咧係。更加好，因為唔會用呢個好大嘅 gas 瓦斯，佢哋叫做瓦斯爐，佢哋唔會用嘅。咁跟住咧，我哋啲好多女仔見到，哇！採茶咁見到初時佢哋啊，紅色衫呢位咧就叫做福哥，就係呢個茶莊第三代嘅繼承人，係啦，傳人啦。咁佢係完全好似我哋練神膽啊，係唔需要用手套喺度， 係啊，好犀利㗎，係啊， 佢哋咁我哋啲女仔 VY 鬼叫，哇！很熱，怎麼可能？嗱，你見到啦，個個就採茶時候咧係唔會戴手套去炒。 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戴咗手套，其實佢感受唔到個温度，係要用手嚟感受個温度，咁就知道哦，原來依個茶可以啦，唔好再炒，再炒就會燶噶啦。 係啦，所以咧，我哋就試下，既然咁講話，咁我梗係要體驗下唔戴手套嘅 feel 啦。其實 OK， 其實你 keep 住炒，你冇將隻手炒落去嗰個嘅鑊嘅中間嘅底咧，就唔會。其實基本上你喺個葉嘅中間裏邊個空隙裏邊咧，不斷喺翻滾啊，令到嗰個茶本來係濕嘅，跟住慢慢佢啲又好啲草香味變成一啲茶葉嘅香味，就慢慢喺嗰個爐火裏邊咧，慢慢滲出嚟嘅。依個茶，依個村姑又係我啦，因為村姑咧，我有嘗試。嗱，你見到我冇講錯啦，我係冇戴手套嘅，我係特登係用手插落去嘅。 專業專業， 係啦，一定要感受，因為咧唔係咧用手套咧，唉，覺得咧。不是那種脆啊， 冇温度， 冇温度，同埋感受不到台灣呢個東山鄉呢個茶莊主人的心意。咁、既然佢咁做，我梗係要當然影翻張相先啦。咁其實微熱嘅，暖暖地嘅手，其實唔會熱嘅。其實你唔會揩到個邊咧，你喺中間裏邊去炒啲茶葉咧。 其實好簡單，一熱嘅時候你就即刻將佢翻起嚟，因為佢。啲茶葉一熱咧，即係代表佢即將會熟噶啦，咁所以要即刻將佢翻起，咁基本上係唔會話十分熱嘅。 嗱，你會見到其實你見到啲葉咧，嗰種嫩綠咧，其實一路炒的時候咧，有啲草嘅味咧，慢慢變成啲茶葉味咧，一路好香噶，即係你覺得好 amazing。平時我哋飲茶係諗唔到，原來茶嘅源頭，原來啲葉就係咁樣出嚟嘅，同埋。 不停要用手翻滾嘅，因為咧如果唔翻滾咧，啲茶葉會燶啊。 嗯， 所以同我叫我哋 keep 不停要用手喺度，好似用一種打緊呢個嘅氣功或者打呢個嘅功夫咁樣，要將啲茶葉不斷翻滾啦。咁、那個啲茶葉就會炒得會靚啦。你會見到炒完之後呢個碌啦。 呢個就係佢炒完之後咧，下一個步驟就叫做油簾啦，亦都係烏龍茶好重要嘅一個步驟。呢個步驟就係將佢慢慢去好似搓面粉咁樣搓，等佢茶葉之間互相碰撞，咁就進行呢個發酵嘅過程啦。 同埋你見到個茶葉嘅狀態，由原先一片即係有葉狀咧，變成少少係佢少少皺埋一條條啦，其實代表佢已經做緊另一個個形態嘅改變啦。我哋落下一張相先啦。嗱，咁我哋開始就係先你講呢個嘅，叫咩過程？ 油簾 係啦。咁同咧記住嗰、那個老闆同我講，嗱 ，Joyce 一定要好温柔對待啲茶葉，嗰、那個當你一次男朋友，即當你小朋友呵護，你唔好大力去捽佢啊、扼佢啊。 可能會捽到佢個形狀唔靚啦，或者係爛咗啦。 咁我都係捽緊嘅，我係冇成功。跟住其他女團友咧，即係咧好温柔咧，佢哋好似喺度搓咗，咁啊搓咗個好似類似個波形出嚟啊嘛。咁但係即係你如果，所以咪話用嗰種一種陰柔嘅力先至得。如果你太用死力咧，嗰啲茶葉就會唔靚啊。 同埋搓完之後，你有冇留意你雙手咧係好潤好潤？ 搽了个润肤 hand cream 因为茶叶本身已经有天然的美容功效，所以你捽完之后，我见到啲采茶姑娘咧，同埋嗰啲做制茶的工人咧，佢哋成身都是黑骨勒骨，咁但系佢只手好靓噶， 咦，可以制成呢个嘅面霜咧，可以，我哋攞下张相，嗱，呢个就点解我要，我哋比赛完之后咧，咁嗰个茶庄，其实你觉得得意嘅。你完咗之後，每個參加者有一張 certificate， 一張證書，證明你成功去採咗幾多茶啦。咁我成功係成為呢個嘅啊獵得寶啦。我係成功係係我有十克嘅，係叫做中山茶葉師嘅幼班，係比幼稚園更加年青嘅。咁我就係幼班。 啱啱好拍到一壺啦。係 啦，咁啊見到個日子，跟住又有個印喎。你會覺得咧嗰個感覺成個體驗 咧，好有成就， 好有成就，同埋你唔係整完就算，佢有個結業嘅證書，因為咧係由朝到晚嘅。咁跟住咧，佢會亦都將你做好個十盒咧，佢將個 packing 草跟住送埋 俾翻你， 俾翻我。咁你有冇覺得成件事情唔係純粹體驗之外，另外你發覺你帶到啲嘢走嘛，同埋你覺得嗰種成功感，喂，我都可以泡到壺。即係雖然唔係好飲啦， 自己製作嘅茶葉， 即 係 呢個 係 獵得寶做嘅茶葉咧，我又覺得幾幾感動嘅。其實跟住啲相都會見到咧，我哋去完茶莊之後咧，嗰、那個老闆啊福哥啊帶翻我哋去佢哋嘅茶莊裏邊，佢哋之後嗰個 processing， 其實茶葉你要到運出去市面賣嘅時候咧，都要經過一啲嘅機器嘅。頭先我哋做咗前期工作啦，呢啲就可能佢哋茶莊裏邊嗰啲嘅茶的 真係生產線係 啦，生產線啊，因為其實幾難得嘅，你有機會，我哋永遠只係去到end product 先知道，原來佢背後由採茶到到黏茶，到其實裏邊其實依個就係佢媽咪嚟嘅，其實即係三代，佢哋係一家人三代係住喺同一個 家庭式 嘅工作坊。依個就喺台灣好 typical 啲農業嘅家庭裏邊咧，就爸爸傳俾個仔，再仔傳俾個仔。咁所以阿福哥咧本身佢都係一個喺台北打工嘅人嚟嘅，佢之前係做電子行業，但見到爸爸年紀老埋之後咧，於是就毅然翻去東新鄉。爸爸其實叫佢你千祈唔好翻嚟做爸爸。呢行嘅行業，因為太辛苦啦， 太辛苦， 因為一個茶葉嘅辛苦，亦都可能唔係賺到錢，同埋佢好驚佢唔能夠結婚，所以就話叫個仔翻台北，但個仔堅持話爸，我要將茶葉打造成非一般嘅一個茶莊，於是做咗好多譬如體驗營啦，另外將唔同嘅茶葉去包裝去營銷到唔同地方，咁佢終於成功咗。咁 係 呢個就係夜晚之後我哋飲完茶之後咧，佢帶我哋去佢哋個工廠線體驗下，原來去做茶裏邊個背後裏邊仲有好多唔同嘅機器。同埋都系爸爸傳落嚟，系幾代嘅。原來有啲係古董嚟嘅。佢話呢啲嘅仲竹編成呢啲嘅竹籮咧，係由阿爺年代傳落嚟嘅。 睇得出好有呢個歲月嘅痕跡。 係啊，所以我覺得啊， 充滿住茶嘅香味。 係啊，即係茶市真係故鄉濃啊！即係正正咁，呢個就係嗰個咧。嗱，呢個就係阿福哥個仔啊，七歲啊。 呢個就下一代嘅茶園嘅主人。 呢個就係茶園嘅主人，我點樣同佢打好關係咧？因為咧，係啊，你見到我，佢捉住我，好中意，佢中意攬住我嘅，跟住又帶我落去茶裏邊採茶。咁呢個小朋友咧，可能即係秉承咗爸爸，佢見到陌生人完全唔會驚嘅。咁佢又捉住我，同我影相。我都相信呢個小朋友可能有機會成為呢個茶莊第四代嘅繼承人啊。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台灣個感覺，你去到咧，你佢會覺得。你係當佢哋，即係佢會當你一隻家人咁樣嘅， 即係帶你入屋企，介紹你家人，我爸爸、我媽媽、我爺阿嫲，跟住帶你佢哋啲即係傳統到唔傳統一啲嘅茶房咧，你會覺得哇，嗰種暖暖嗰種感情，嗰種個温暖咧，係將茶葉發揮得淋漓盡致咯。嗱，咁跟住啦，我哋就之後咧，佢哋嘅工一啲係類似都係只茶市嘅， 係啦， 茶市。跟住佢就坐曬喺度，跟住將佢哋唔同品種、唔同拉嘅茶葉咧，沖俾我哋，係咁飲，飲到你成個肚都脹曬。 好多隻咁樣不斷咁試，不斷咁試。 好似人哋啲吸瓶咁樣咧，不停整啊！咁係咪依間嘅茶莊都幾出名？都係喺依個宜蘭東山鄉係攞獎啊，頭即係頭等獎。咁所以佢哋依個茶市特登係請翻翻嚟咧，係招呼佢哋嘅上賓嘅貴客嘅。其實同國內少少唔同嘅，佢唔會有嗰啲著住小鳳仙裝。 好簡單啊！成件事， 佢係一個好農民嘅，即係好原始地嘅，你又唔需要特別要做啲好花神嘅嘢，但係你會感受到每種茶個感覺，佢同你好多傾偈啦，好到位嘅，唔會講好多廢話嘅，即係唔會不停，佢冇漏過我買嘢嘅。由我坐低到飲之後，佢係冇叫我買任何嘢，佢淨係試完之後，我覺得我係反而問，你呢隻茶好飲喎，唔知點買，反而佢先會講，佢一句主動冇問我，阿小姐你哋想買邊隻茶，佢唔會即係國內有啲都中意噶嘛，一嚟到。不停就沖嗰隻茶， 一嚟就講價錢， 係啦，跟住嗱，依隻茶就依隻茶，依隻茶啦，咁我沖依隻杯茶，你飲完之後，話你想唔買啊？我諗你幾難走出道門， 係咯，好大壓力喎。 係啊，但喺依度咧， 購物團嚟嘅， 係啊，但嚟呢度咧，你係飲到唔想飲噶。佢亦都係從來，佢會覺得你能夠飲佢茶係一種光榮，一種榮幸咧。佢係從來冇提買嘢嘅， 好想去分享佢嘅茶葉。 咁反而完咗之後，我個團裏面仲有一個日本嚟一個嘅農業嘅博士，一個女士嚟嘅，佢特登喺日本咧過嚟台灣，佢想睇。驗入台灣嘅呢個農業茶莊，於是佢調翻轉完之後，佢用國語去同翻呢個即係茶莊嘅老闆講，跟住佢買咗啲茶葉翻日本，希望佢將佢介紹俾日本人。我覺得呢個好成功一個嘅交流文化，即係摩訂淨係嚟體驗之外，佢另外將台灣嘅茶葉嘅文化帶翻去日本啦。呢個就真係呢個係我好即係體驗好深一個嘅。 好感動咯！真係見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其實我哋而家成日講一啲貿易好，即係好保護主義咁，但係其實喺民間其實好多嘅小型嘅農莊其實都好多呢啲咁嘅國際間嘅交流，其實係幾好，係唔同嘅茶文化去到做一個交流啊對話咁樣，其實係一個好嘅事情。 所以其實講咩事旅行會有啲 unexpected 一啲嘅 bonus， 發現到好多我哋平時認知中意外嘅一啲好有趣嘅體驗。 係啊，因為我哋住喺香港啲都市環境，邊有咁嘅閒情日子嘅飲茶？最多即係可能喺酒樓，真係係咪？我比較討厭就係因為冇辦法啦，香港地方人多，地方時間又好緊迫， 工作又忙， 你會覺得品茶會係好嘈嘅香港，因為你揾一個好寧靜嘅地方。諗下我有機會去宜蘭東山坐喺一個茶莊，對住一幅即係呢啲嘅梯嘅茶。完時候飲一杯茶，嗰種心靈嗰種洗滌咧，你覺得哇，真係冇得講，即係唔可以用金錢用言語去形容。所以我好鼓勵大家去旅行時候可以去遠少少，深入少少，多問一啲，可能體驗會唔同。好嗱，咁我睇咗少少我自己啲好真係不知道，即係一個即係叫做有班嘅程度啦。咁我想聽下大雄啦，我都知道你攞咗啲資料嚟嘅，分享一下關於頭先我。正正就講咗台灣啦，咁其實台灣其實成個台灣裏邊都係一個幾好去種茶嘅地方，可唔可以介紹下台灣種茶嗰個地理位置咁樣啊？ 好啊，其實 我可以睇睇張相啊， 我哋見到一個台灣嘅地圖咧，其實依個好清楚啦，你可以見到基本上成個台灣360度，佢都係有產茶嘅，唔同嘅縣啦。頭先阿德寶你去嗰個地方就喺右上角，就喺台北市下邊嘅啫。宜蘭縣嘅一個東山鄉嘅茶園，咁佢其實海拔就都有500米嘅，其實唔係話真係好矮嘅，即係你對比起我哋香港其實都已經係一個高山嚟嘅啦。咁但係喺台灣咧，佢就唔算係高山茶嘅。咁我自己就好喜歡台灣南投同埋台中嗰邊，即係比較近台灣嘅正中心嘅地方啦。咁我就。今次我想分享一個地方，就係我好喜歡，就係喺南投縣嘅一個叫做竹山鎮嘅一個地方。咁竹山鎮喺邊咧？佢就喺正台灣嘅正中心，佢就係喺一個台灣正中心嘅高山，差唔多海拔係由依個1500公尺去到差唔多1800公尺咁高嘅。咁竹山鎮咧，其實佢海拔係落差好大嘅。 佢嘅茶区最矮最矮可以系去到400米，但系咧亦都可以最高去到差唔多1800或者2000咁高嘅。咁就嗰度主要，顾名思义，竹山镇就系主要系盛产竹嘅。 嗯， 咁我今次揀嗰個產區咧，係一個台灣高山茶裏邊好受歡迎嘅一個產區，叫做茶林溪。我哋可以睇下佢嗰啲風景啊。 不過我哋去過嗱，呢張相嗱，你望一望先。跟住我可能要放個段壁，因為啱啱我哋時間差唔多。不過我哋一定要睇一睇呢個咁靚嘅地方，究竟佢有咩好？嗱，呢張相好靚，其實基本上台灣咧，即係山脈咧，邊度望落去咧？都好靚。 依個地方其實海拔唔算係十分之高嘅，大概係1200左右啦。就係正正係我住喺當地一間民宿，朝早出去晨運嘅時候望出去，啱啱日出之後就係咁樣嘅風景啦。 會見到雲海啊！如果朝頭早會唔會 見到雲海㗎？我而家直望咧喺嗰個雲霧以下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出名。我哋成日話台灣飲洞頂烏龍，嗰度就係南投縣嘅一個叫鹿谷鄉嘅地方，就係喺依個雲霧之下啦。嗰度就係洞頂山啦。 哇！即係依個地方一見到都已經我好想好想去。不過我哋咧翻到嚟 take 個短 break， 啊、 我哋睇睇下飲杯茶先。我哋睇下依個台灣咁靚嘅地方，有高山茶地方，同究竟依個東山鄉嘅茶會唔會有分別咧？嗰、個水土會唔會有令到個嘅茶味有唔同咧？我哋休息翻嚟再講。 好啊，等陣見。